一团紫烟爆开，君莫笑彻底消失在了烟雾当中。面对林暗惊草的影武，叶修居然让君莫笑施展忍者的技能烟域来应对。但是紫烟只是掩护，却不能让角色凭空消失。林暗惊草的影分身还是一起冲出了烟雾当中。李华的视角转换得更快了，烟域的紫烟也只是让能见度下降，不是让角色两眼一抹黑。 这么多个影分身冲入，拥有这么多双眼睛，李华飞快切换视角，很快就从紫烟中愣是找到了君莫笑的身形。李华从容不迫，所有影分身调集起来齐上，数把忍刀齐朝着君莫笑刺去。中！多面合围，君莫笑根本就没有可以躲避的去处，数刀扎入君莫笑的身体，他瞬间消失。 和这四下的紫烟融为了一体，是影分身。李华反应过来，只管烟域的影响让他看不见，否则以第一忍者的水准，影分身这边伎俩，他一眼就可以分出真身假身。但是现在他上当了，所有影分身聚集在此，攻击到的却只不过是一个分身。真身呢？一道紫影从烟雾中闪出。 因为颜色的相近，几乎全凭烟雾的流动才让人判断出它的存在。魔道学者技能暗夜斗篷，围聚在此的那一堆林暗惊草的影分身顿时被这暗夜斗篷束住，扎堆在了一起。地裂波动剑，烟雾中泥土翻动，一记魔剑式的地裂波动剑滚来，刚被暗夜斗篷束集在一起的影分身悉数被扫到，正摇晃着。 又一枚手雷滚了过来，轰！手雷炸开，影分身一个个东倒西歪。这些个生命没有多少的个体，此时受到伤害较重的已经消失。君莫笑的身影此时终于彻底出现，手中千机伞伸展，上端弯折，成了驱魔师惯用的武器镰刀——升天阵。一道蓝色光环在地上浮起。 那些个未亡的影分身顿时全都飞上了半空，君莫笑快步冲至，剑扫毛戳，脆弱的影分身个体瞬时间全都化成了空气，还留下的那就是林暗惊草本人了。崩山击，攻击根本不停歇的，君莫笑挥剑斩至，李华不敢硬扛，林暗惊草飞快结印消失，没有留下替身草人，也没有影分身。 突然的消失，这是崩山击一击落地，叶修根本不做任何停歇，立即操作君莫笑后跳，林暗惊草破土而出，地心斩首术。后跳的君莫笑似乎也来不及完全避过，但是他手中的剑却突然端到了身前，银光落刃。君莫笑没有躲，后跳时就已经在施展技能。 此时正好发出和林暗惊草挥起的忍刀撞在了一起，叮！林暗惊草一个咕噜滚开，君莫笑却被弹得滞在了空中。疾风手里剑，林暗惊草不等站起，一个疾风手里剑已朝空中君莫笑甩来，刀光闪起，一起拔刀斩，准确的劈中了疾风而来的疾风手里剑。但是加了疾风两字。 这一手里剑的威力已经不是一记拔刀斩的判定就可以接得下的，疾风手里剑撞弯了拔刀斩的剑光，固执的继续飞来。月光满月，连续两道漂亮的弧光，连续两声叮叮的脆响，君莫笑飞快使出鬼剑式的这两记连续的斩击，终于连续三个技能的攻击判定，疾风手里剑被斩落了。 君莫笑的人还伏在空中，林暗惊草反身杀到，忍法乱身冲，看不清的人影转眼移至身前，一击命中，闪身不见，转眼已出现在身后，又一击。第三击，林暗惊草的银武忍刀16页通体漆黑，没有任何光泽，刺转初时无声无息，但是这一次刀未刺身，手腕却已被君莫笑给拿住。 普通操作真没有这么细致的动作，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技能，背摔。林暗惊草顺势脑袋朝下被撞到了地上，李华目瞪口呆，只觉得不可思议，居然能在乱身冲中直接抓取到目标，这是怎样的判断和操作？ 摔地的林岸惊草跟着又被军魔校一脚踏在胸前，对着他脑袋轰轰就是几枪，踏射。等踏射完，林岸惊草立即翻滚想要起身，军魔校也在后跳，但早准备好的一枪已经射来。远程攻击真要是近距离使用的话，那真的是快到没法避。翻滚中的林岸惊草没能避过，被子弹命中，伤害不大，但是僵直了。这是一枚弹药专家的僵直弹，军木校从容地又追了过来开打。直播中的潘林感叹着连连摇头， 三人的这种技能组合真的让人防不胜防啊。 李一博说， 他拥有的同类型的技能太多了，比如挑空技、击退技或是冲刺技，每个职业或者会有这种内容的技能，但一般也就一两个。他倒好，兼容的所有职业，就拿挑空技来说，每个职业都有，共享学籍也就四个，他倒好有24个，这可选空间太大了。要换一般人，他只用这24个挑空技就足够把人无限空连到死了。 但现在好像还没见过他这样打过啊。 潘林说， 那当然，毕竟是职业水准，不至于只被挑空技给无限连死。不过我举这个例子也不是要说这个，我是指在这种可选空间极大的情况下，它相当于没有技能冷却，因为绝大部分时候都能找到类似的同作用的技能来替代。低阶技能冷却又短，这个冷却了，那个又好了。 嗯，李指导说的道理我们是听明白了，其实关键不在他这个职业，是他手里的武器。千机伞破坏了切换武器有冷却的设定，导致了他可以随心所欲的跨职业施展技能。 嗯，没有千机伞就没有这样的打法。 两人的这番讨论说实话已经一点也不稀奇了，叶修都已经11连胜，每一胜都可以看出这些问题。好在星星的比赛不是第一场都有电视转播，否则两人的这种讨论肯定会一再重复，让观众听到耳朵磨出茧来。中僵直弹被一通连击的李华好容易找到一个机会施展替身术，让林岸惊草脱开身，结果视角刚转就见军魔校已经冲到面前。 你看看，冲锋、湖光闪再冲撞刺激，哪个职业都有这样连续的冲刺技啊。林岸惊草刚才替身术后拉开的位置，面对任何职业都是有安全的空间的，结果军魔校呢，三个高速的冲刺类技能转眼就追杀过去了。 李一博这嚷嚷的时候，林岸惊草已经被军魔校最后的冲撞刺激给挂到了剑锋上，然后随意一锤角度，山坡就像是一堵斜着的墙，林岸惊草当然被撞了上去。 哎，没悬念啊， 这种地图也确实不太适合忍者发挥啊。 叶修也是很狡猾的，他一直选用的地图都是让对方只能和他这样正面作战，结果没一个人能扛住散人的攻势。 不过他也没遇到什么大神。 那倒是，大神都在守擂嘛。 潘林和李一博这基本已经提前宣布叶修胜利了，事实也是如此，李华终于也没能阻止叶修继续创造联盟史上的记录。 12连胜了， 潘林说着。嗯，个人赛第一轮星星胜，叶修的12连胜现在已经添加到了荣耀联盟的历史记录上，而这个记录他一边在创造一边还在修改。正如潘林在电视里感慨的那样，他到底要连胜到什么时候去？叶修之后，星星的忍者莫凡上阵，所选地图顿时成了一张复杂无比的。毁人不倦在当中神出鬼没，最终将对手耗死，不过他胜得也不轻松，两次出来偷袭时都被对方反制住，尤其第二次差点直接就被打爆了。这时候莫凡选择忍者作为职业的明智体现出来了，烟狱啊、替身术啊、影分身术啊，忍者的脱身技还是比较多的。莫凡之后星星上阵的是苏沐橙，轰鸣的炮火帮助星星再下一场，非常干脆的星星以3-0结束了个人赛。强队烟雨似乎也无法阻止星星最近一段时间的强势，这让一些想看星星笑话的人比如阮城之流有些烦躁了。 打得好，打得好， 老板陈国此时带头鼓着掌，对个人赛拿下三胜的三位进行现场表彰。 好，接下来看我们的了。 方瑞此时站起来呐喊着，他现在时常在擂台赛里出战，俨然一副擂台赛首领的模样。于是在方瑞的率领下，擂台赛星星又将二分收入囊中。现场一片欢呼，这完全就是10-0的节奏啊。团队赛地图更加重要，也就意味着主场优势更为明显一些。而星星战队在不间断的练习过程中，团队运转也越来越如意，个人赛擂台赛都拿下了，这让粉丝们对团队赛也信心十足。团队赛将要出战的选手都在积极准备了，或心理建设，或放松放松肩颈手指。 紧张吗？ 这时叶修忽然问了身边一人。 你开什么玩笑啊？ 魏琛转过头来，好像是听到本世纪最大的一个玩笑似的看着他。 那就好。 有烟吗？来一根。 禁止吸烟啊。 哎，还是我们那时候好啊，现在呢连根烟都不能抽。 魏琛仰天望着这宽阔的比赛场馆，他比赛的那个年代可没有这么华丽的比赛场地，但也没有这么多的约束。 上场吧。叶修拍了拍他。 有老夫在，这一场毫无压力啊。 魏琛起身